靠近你的身旁，要做你的伴，怕你太孤单，请你努力的习惯，哦，小心娱乐班说你的表演还不够自然，哦，阳光多灿烂，可我的自由行驶的缓慢，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，阳光多灿烂，可我的理想在慢慢腐烂，欲望难多深，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，突如其来的崇拜让你的心跳慢不下来，是放情感，这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，不要怕伤害， Oh baby sorry 你是偶像爱，请心中的真爱自动消失在人海里， 我看穿，在你面前我是。

的眼睛在笑，我望着就动了毒药，就溃疡受不了。你的声音在绕，还带自动循环特效，有没有暂停键可以撒？

轻松一点，别想太多， 别想太多，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， 今天别想了， 今天别想了， 叫我兄弟用 IMAX 世纪，进入时空隧道，在恐龙背上

开，很多爱不能重来，我应该是会在街头徘徊，下雨时为你撑伞，对你的爱成阻碍，祝福你愉快。窗外的天气像你心忐忑不定，如果这是结局，我希望你是真的满意。你就是我的小星星，挂在那天上翻光，因我已经决定要爱你，就不会轻易放弃。心愿都是为你，就算不能够在一起，我还是为你担心。 对尽管乱，我赞成大而

提名 Charlie XX and Troye Sivan 1999 Back to 1999I know those days are over, but a boy can fantasize about JTT and MTV. When I close my eyes, and I'm right there, right there, and he's right there, right there. I'm right there, right there. I wanna go back. I just wanna go back. Back to 1999. Take a ride to my home. I just wanna go back. So hit me, baby, one more time. Wanna go. 让我